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作为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斗空竹在我国的历史非常悠久。相传三国时期曹植就曾经做过一首空竹赋，如果将其作为空竹最早的记录的话，那么它的历史至少也有1700多年了。斗空竹可以说是集健身、娱乐、表演于一体，四季寒暑都可练，男女老少皆适宜，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特别是过去电视网络还不普及的年代，空竹更是给普通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无限的乐趣，也练就了不少的斗空竹高手，韩铁军就是其中之一。今天我们的节目中就请他来为您讲述自己玩空竹的故事。年幼时他曾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精湛的空竹表演总会引来惊呼一片。工作后迷上了摔跤的他，把空竹放到了被遗忘的角落，这一放就是40年。怎样的机缘让他得以再次与空竹结缘？时隔40年，昔日娴熟的斗空竹技艺还能否重现？本期人物空间，请听斗空竹高手韩铁军讲述他与空竹之间的故事。韩先生是咱们北京市空竹运动协会的副秘书长，这算是社会职务吧？ 曾经是，因为年岁大了以后呢，体局有一个规定，超过70以后就不应该在协会任职了 啊、哦。 所以这样呢，我们从去年换届选举换成年轻的了，那几个老的就都退居二线。 反正跟这项运动啊，咱们是永远也分不开。 对， 这个空竹小时候我们也玩，但是可能很少有人去研究它，我们就抖抖啊，然后稍微一响一高兴就完了，就过去了。也看见过好多这个空竹高手啊，人能玩出花样来，您是不是就属于高手之列的？ 不敢说是高手，我们家呀，祖上呢就是杂技。 哦， 虽然我们家不是练空竹的，但是呢我们毕竟离着它近，所以那有那么一个机会呢，小时候我哥去跟人家真正的空竹世家去上那儿去学的。他学完了以后呢回来当二传手，他又教我。这样呢我们就是说句不谦虚的话，就是起点比较高。 哎，就是原本咱们这个家里头参与杂技。 对。 哦，那会儿家里就是父母这一辈他们演什么项目？ 我们家主要是我大爷那辈儿、因为我大爷比我父亲呢大很多，所以我大爷他们那时候主要是魔术 、所以就是都在一个团里头。 对 啊， 因为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杂技范围的。 对对对，然后大家相互有一个交流、甚至说互相的有个小切磋什么的。 对对对， 耳濡目染，打小等于就学了。 对，我大约是上4年级吧， 小学4年级，是不是也就是10多岁。 对， 那等于是哥哥上老师那儿去上课，上完了课学了什么技巧了，学了什么绝招了，回来再教您。 对， 小哥俩一块儿这个研究， 一块儿练练。 从那么小就开始学，那是不是后来长大了以后，你们也就走这条这个表演的路，去参加这些什么杂技的演出呢？ 基本上没有 哦， 因为那时候我们吧，因为你像我们这种家庭吧，就是说你干不干这行，早晨起来老早的，我爸就得给我们叫起来，起来练功 哦 啊，耗腿、踢腿。耗顶，这是你练不练这干不干这行你得练 哦， 这是这家里头就这么一习惯， 就是日常的这个锻炼，就这么就是天天就这么运动。 对，那时候学校每个月有一个文艺汇演， 哎， 各个班里头出节目，所以我学的这点东西在学校展示了， 也没糟践， 没糟践。没糟践、 等于是哥俩一块儿学了啊，这个本事学到手了以后呢，走了一个不同的道路啊。 对， 但是但您也没离开他， 前几年没离开。 嗯， 你比如说在学校时候吧， 在学校 那时候在学校演出，演出后来呢，那时候北海有一个少年之家，少年之家也不怎么，学校就把我给介绍到那儿去了。 哦， 那个少年之家呢，他们经常有一些那个，你像市里头国家的大型活动，有少年儿童参加的，这样呢，那儿就好像成立一个叫什么，叫少年之家文工团，这是五几年的事儿了、 哦、 一有什么活动呢，我们就去参加演出去。 这个也是在业余的这个生活当中，在表演里边啊，您也是经常的去参与。 对，那时候小时候是那样，后来参加工作以后吧，基本上一开始进场的时候还在场子表演过几回。 哦， 因为就我一个人没有氛围， 就是 慢慢就搁下了、 没有这个群体的感觉。 对， 一个人玩好像，哎呀，也没有人了解，也没有人喝彩，也没有人欣赏的那种状态。 对对 啊，那您等于就是上学，然后上学毕业以后就参加工作。 对， 那做了个什么工作呢？那会儿， 那时候我在北京市地毯一厂、 哦，地毯一厂。是在哪儿？ 现在的名叫安贞桥。 哦， 安贞桥北门， 安贞桥北门、那有一个大楼，那是咱们地毯一厂的一个门市。 对对对、 啊、那厂子就也在那楼里边。 对，就在那楼里头。 哎，就说起咱们北京市地毯厂来，这也是挺有名的一个老牌企业。您那会儿参加工作的时候也是到了六十年代吗？ 对，那时候进厂就是学的织地毯， 就织地毯。我小时候那个厂子我也进去参观过。这些师傅们都坐在那个机器前面， 对， 然后右手拿着一个那个地毯刀， 对， 是吧？这个左手在这理这个 线， 然后他要当这个线织织完一步以后，他要把他那个线头要割掉， 对， 是有这么个程序啊。我大概我现在还有印象啊，一排一排的。但是我印象当中女职工比较多啊，你们在厂子里做什么工作呢？ 当初男职工织地毯的不少、 哦、也参加织地毯 啊、 那在这个工作同时呢，偶尔是不是自己，你就算不去什么演出啊表演呀、也得回家的时候也玩吧？ 那时候还真就不玩了 啊，就不玩了， 真就不玩了、就说从60年以后就基本上就不玩了。 嚯， 这一扔扔了，一直扔到2000年，扔了40多年。 您的这个扔就是说连碰都不碰， 都忘了这事儿。 哎呦，小时候那么喜欢，那么痴迷，长大了这个参加工作以后就居然就给放下了。 因为你看参加工作以后吧，他这个跟当时在学校那时候的情况不一样。 哦， 参加工作以后呢，一个是厂子里头他要搞一些活动，另外呢我又有其他的爱好了。 哦， 因为我们地毯呢，地毯厂的老师傅都爱摔跤。 哦，就是 中国式摔跤， 就是咱北京叫撂跤。 对，撂跤。 嗯， 所以厂里老师傅们都好这个，所以说就带着我们这帮徒弟呢也都喜欢这个。 哦， 所以那时候进厂以后呢，这就开始，这就迷上这摔跤了。 摔跤他人多是吧？ 对啊，厂子里的那时候得有那么20来人。 嗯， 每天下了班吃完饭，那时候住宿舍嘛， 嗯， 就在我们那食堂后头那儿， 挖了一个胶场， 哎，对，这摔跤得要场地， 对， 嗯， 并且它那个土啊，你不能净是黄土， 不能是死疙瘩也不行， 对，你也里头掺沙子、掺锯末， 嗯， 掺沙子是为了让它松软， 对， 掺锯末呢让它更柔软一点 ，因为那个摔到上面， 对， 别伤着，是这样一个，要说起来玩空竹，可能它对于场地也有一定的要求，但是没有这个摔跤这么严格， 对， 空竹只要你有一个比较空旷的这个地方就行了， 对、 啊、 那就在土地上玩就行， 嗯，对，所以之所以那会儿这些孩子们都喜欢他，就是因为一个是他有一个技巧在里头，他要保持一个平衡， 嗯， 要让他转起来，再有一个他带声音， 对， 是吧，那空竹上边他有那个就是发声的那小孔， 对 啊，转起来以后呢他会扔扔的响， 嗯 啊，谁要转得好，谁那空竹那个响的声就大，谁要转不好那就老不响。我就记得那会儿我玩的时候我就老转不响，然后看见人家能转响了的孩子我就特别羡慕。您那会儿抖空竹能抖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那阵抖啊、 嗯、 那就是说真正的是从基本功上开始 练。哦，这个就是哥哥那会儿在那个专业团体学来的那个。 那时候他学空竹的时候还没去中国台团、 嗯、哦，就是跟着老师。 对，那时候有那么一个机会， 嗯， 北京的王家的那个老爷子， 嗯， 人家去上那时候叫军委总政文工团、 嗯、 去教他外孙女抖空竹、 哦、 那时候我师大爷呢是在那个团里头当老师， 嗯， 他知道这信儿了呢，就跟人家王老先生说我有个侄子， 哎， 你能不能带着一块教啊？ 哦， 人家王老先生说那来吧， 哎， 一块教吧， 等于他这还是私教。 对，这么个机会， 嗯嗯嗯， 让我们就说，哎，学到点真东西。 对对对， 这人家王家的东西呢，跟别地儿跟那玩的那个都不一样，那绝对不一样。 王老先生他们家是这个空竹世家。 对，人家是空竹世家、 哦。您说的不一样啊，您就是您，比如说您再从哥哥这儿再接过一手来哈， 对， 就是那可能就更少一点了，但是您都觉出不一样来了。 对， 能给我们稍微形容一下有什么不一样？ 你比如说人家那个空竹抖的啊， 嗯嗯， 就是说他这个空竹抖的姿势， 嗯， 跟外头玩的就不一样。 哦， 外头玩的那个这空竹啊。一般的右手抖那空竹是往右画弧这么起、 嗯、对呀、啊、这不自然而然就是这样， 所以说人家抖呢就是说这空竹在身体正中央上下的动的、 嗯、哦，是直的， 对，上下动， 哦， 再一个呢就是说人家这个空竹上扣抖， 嗯， 怎么叫上扣呢？你看一般的在胡同里头玩的小孩吧， 嗯， 他都把这空竹别一个花， 哦， 别一个花这么抖， 嗯，这样它好像更容易抖起来， 这么抖呢也能抖响了、 嗯、 但是说你要做花的时候呢你就得打开 它那个线，就 打开你就得把身体呢转一个180度， 哦， 你要是在舞台上你抖的时候你冲着观众， 嗯， 你一做花了你转过去把背给观众、 哎、那就不行了， 那就不行了， 哦，人家那个是为了表演， 对， 必须 他那个就是上一扣抖， 嗯， 这上扣抖吧我跟你说真是难， 对，你多缠一圈以后咱们像一拉就拉死了， 再一个呢、 嗯、 你这空竹速度起来以后吧， 对， 不留神它这个就线就卷上了，都卷在轴上 缠在里头了，嗯， 缠，我跟你说空竹速度要快的时候能把这个线给绞折了， 哦，就一下就进去了， 那时候抖的都是竹木的空竹， 对， 竹木空竹只要是他那线一折，空竹从你手上这一过， 嗯， 就一口子 就给手给伤了。 我记得我学的时候啊， 嗯， 一冬天就我这个大拇哥根这点地儿 啊， 刺破了以后定一搁这， 哎呦， 然后呢，这一冬天这搁这老是，今儿个这搁这刚好点了，还没脱掉呢，噌又过去了，又给掀了。这一冬天我这手就没好， 就成了这个新伤老伤叠加的一个。 对，所以我就说。他这个难就难在这儿， 嗯，所以您那会儿你们学都学的是人家王家那侄子， 对， 就不像我们斜着这么玩了， 对对对， 哎，所以刚才也说了啊，起点比较高啊，这个去学习这个空竹，那当时在学校里头如果是表演的话 那这个一般的咱们是集体表演呢，还是说就您单独在台上来个这个独自的演出？ 就我一人。 哦，就是单独的演出。 嗯，因为其他同学没有能搭得上手的。 对， 即便他会抖，他跟我抖的那个也不一样。 嗯嗯， 搭不上。 哎，您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参加表演是大概几岁的时候？ 第一次是我上五年级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 嗯嗯， 那时候就是学校搞一个那个联欢会什么的。 嗯， 我第一次是在学校那么演的。 啊，演出的效果怎么样？ 我觉得还行。 嗯， 反正掉了。那时候就是说在底下，跟上台这个心情不一样。 对， 还是比较紧张。 这个一般的说，表演和那个比赛好像还不太一样。 那不一样， 哎， 不一样。 表演他可能就是心情稍微的能更放松一点，但是你想当时那么多人啊，这个年纪是吧，这个小孩也紧张。 紧张。 那这个比赛您参加过吗？ 比赛参加过一两次吧。 属于青少年的。 不是不是，那时候还没有空竹比赛呢。 哦， 我小时候。 那您说。 要说比赛，那就是说在2000年以后我又恢复玩空竹。以后那时候有过比赛。 嗯嗯嗯，也是咱们这个爱好者之间组织起来的这个比赛。 对对对。 嗯，这个空竹啊，我们都是玩的时候就见着它，但是像说它有一些什么技巧，有一些什么动作，比如比赛的时候它是不是大家都做同样的动作看谁做得好，还是说规定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形式，然后大家自由发挥谁的这个创意更高，是这样的。这个比赛才能，它有一个共同的，就是大家认知的一个标准，才能就是决定出胜负来，是不是这样？ 对， 嗯， 这个空竹比赛吧，好像最早是98年、99年那时候啊， 嗯， 那时候我还没恢复抖空竹呢。我这后来参加了这空竹以后，听他们说啊，98年或者99年那时候有过空竹比赛， 嗯，哎。 后来我到那儿以后，我就发现啊，这个比赛呢，就是很不正规。 嗯， 就是每次比赛完了以后吧，老是闹得大家意见纷纷。 他有时候有的争议。 对，他这个争议呢，嗯，还不好办。 对， 为什么说不好办呢？最早他们抖空竹呢，就是说你上来你抖，你把你的绝活展示出来。 嗯， 是吧？你展示完了，他展示，他这个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嗯， 所以他这个评分的时候呢，就不大好评。 对， 他只有一个硬性指标，就是什么呀？你在你比赛当中做活当中，你空竹掉了，掉了一次，我就跑你多少分。 哦， 你要是一次都不掉，那你就是满分。所以这样呢，就是很不科学。 这个以掉还是不掉来评价的话，那假如说我这个动作特别简单，是吧？ 对 啊，我老不掉。 对呀， 啊，但是人家那个高难动作，偶尔这个没把握好掉下来了，这个两个概念它是不一样的。 是，可是最早的时候啊， 嗯， 就是说刚刚兴起比赛的时候， 嗯， 就没有这种规则。 对了，嗯， 所以说弄来弄去呢，就是说这个挺不好开展比赛的。后来我们参加了，最早呢是北京市职工体协， 嗯。 我们呢，就是这些抖空竹的呢，就跟他们那儿联络，加到他们那里头。 哦， 想着是呢，就是说搞得正规一点。 嗯， 那时候就开始一个什么事儿了，开始一个空竹教材。 哦， 你看杂技团，人家历来的教，他没有教材， 他是 没有文字性的， 是师傅手把手教。 对，嗯，一个师傅带几个十几个徒弟。 对， 我怎么练，你就怎么练；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学。 对。 他是这样的， 对，这个， 你这个，你像我们在那个职工体协第一次办这个空竹培训班的时候，人家就要教材。 哦， 这时候我们就非常头疼。 嗯， 因为什么呢？我学的时候就没见过教材。 当初哥哥教您也是这个，他做一动作，然后你模仿。 对，后来说这个教材应该怎么写？真是头疼。 对，那个时候，比如说，如果是俩人一对一那么教的时候，你比如说。哥哥做了一个动作哈，你模仿不出来的时候，你会问他，你是怎么使的劲儿，你是怎么缠的线儿，你是怎么就把它就抖出来了，他会再给你讲，慢慢的给你讲一遍， 讲完了以后你再照着这个练，它是一个就是谁也没把它说要落实到文字上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这个教材的话，你就得把这些东西呢全都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 对，把你的动作变成话、嗯、 对， 把这个话呢变成文字落在纸上。 对， 实际呢这对这项活动来说是一个进步、嗯 哎、 是一个促进。 就是它比如说这些东西吧，它很容易流传了就。 对、 哎、但是说这种这个要求就特别高，就是说你怎么来形容这个动作，可能不一样的人他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形容词儿，或者说他这一个动作你写出来以后你哪稍微差了一点点，可能那个后来没做过这动作的人要纯看着这个教材去做这动作的时候，那他就做不过去， 难 是吧？ 难， 哎，所以这要编这个教材也是一个挺艰巨的工作。 编教材啊、嗯、真是经过了好几番。 嗯， 我呢对于这些东西吧我特别喜欢。 哦， 最后呢我就写这个教材啊，我就按这么一个程序写。 怎么写？ 你比如说做一个花，这花叫腿串、 啊、腿串 啊、嗯、就是这个腿伸出来把线压在底下，空竹在这个腿上的转圈、 哦、 这叫腿串。 嗯， 我就是采取这样，第一动作描述， 嗯， 就是说你空竹抖转以后打开扣伸右腿怎么提、嗯、怎么接，就把这个动作 给他 叙述一遍， 就是从头到尾给他叙述出来、嗯、 对，动作描述、嗯、第二动作要领， 哎， 做这个动作你必须得要注意到哪几个方面， 嗯， 把这个动作要领再说一下。 是，你比如说你就一句话说，刚才像您跟我说的啊，把线压在腿底下让这空竹呢围着这个腿来转圈，那我也能想象出那个效果来哈。但是您说这线我压在腿底，我是压在小腿啊，还是压在这个膝盖这儿，还是压在大腿啊？ 对， 就这个里边它细节就多了，是吧？ 对， 这个所以您还得在这个就是技巧上，就是哪几点是最重要的？ 哎， 给他说 动作要领。 嗯， 最后呢，我用那个顺口溜的形式 哦， 写一个口诀，合辙押韵。 嗯， 学的人呢便于记。 对了，就跟过去您练武功似的哈。 对， 你说武功秘籍啊，这个什么各种的口诀，其实那个口诀就像您说的这个效果， 对， 便于记忆， 便于记忆、 哎、而且这个口诀这几个你要压着韵的四六八句吧， 对， 他就把前面那个动作和要领就对涵盖在里边。 哎，你说到这儿我想起个事儿来。 嗯， 就是有一次呢，那时候我在文化宫我们跟那儿办那个培训班， 嗯，劳动人民文化宫。 对，有一次呢我就看一个的高个的一个女士啊 啊， 在这练一个活啊，叫回头望月， 也是咱们空竹里边的。 对对， 嗯， 不知道她是记不得的是哪个单位了。 哦， 就是说是我那儿的学员。 嗯， 回头望月这活是什么样呢？你打开扣以后，把空竹扔起来， 哎， 身体转一个360度， 嗯， 再把空竹接住， 嗯，这个叫回头望月。 回头望月， 嗯。 我就跟那儿，我连教给他们讲课，这连休息啊，我就一直看着这个女士啊 啊， 得有将近一个半钟头 都在练这一个动作， 她就这一个动作就一次没接着。 嗨、嗯， 后来我一看呢，我看出她的毛病了。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一个是她转体不稳， 嗯， 你转体不稳呢，你过来以后 位置就 歪歪斜斜的，你就不好接。 对。 第二个呢，她这空竹扔的不正， 嗯。 空竹应该是直上直下落下来， 哎， 它呢一扔歪了，再一落下来你就找不着了， 不在同一个位置了。 对、啊、 然后再加上如果转体再偏了，这两个位置如果是相背的话，那就差挺远的了。 对、 嗯、 因为那时候啊我没教这个活、 哦、 所以也没给大家讲。 嗯， 他呢就是看我给大家做示范动作的时候，有时候大伙说你给我们表演一个， 哎 哎，我呢做了那个动作了、 嗯、 他觉得好，他就自个儿闷头就做去了。后来我就过去，我跟他说，我说你这个有两个缺点。 嗯， 我说一个是呢你转体速度慢，并且你转体过去以后你站不稳。 哎， 他说对对对，是这样、 嗯、 我说另外你空竹你老接不着，是因为你的空竹扔起来以后扔得歪， 嗯， 落下来以后不在原来的点上。他说对。我说你看啊，这个回头望月的口诀是这样的， 嗯， 空竹弹起在胸前，右脚为轴把体转，